喂，第一集嘅能量場內， 能量場內， 冇錯。咁我哋今日咧就要講一個 topic 咧，我覺得係大部分香港人咧 ，OK， 都可能會面對到，或者身邊有人有呢個情況，而你哋解釋唔到嘅 ，OK， 就係咩咧？就係話點解我好想戒煙，我戒唔到？點解我明知飲酒唔好，我都冇辦法搣啦？有一個 concept，OK，、okay? 就叫做 dark body。正如你而家照鏡見到自己啦 ，OK， 鏡裡面嘅反應，你嘅倒影啦，你見到地下有你自己嘅影嘛 ，OK。那個就是你的 dark body，OK？ Dark body， 如果你用佛家的 concept 去理解咧，佢就係你嘅冤親債主嘅結集嚟嘅 ，OK？Collective 唔係一個冤親債主，而係你冤親債主嘅念力嘅結集。依一個 dark body， 依個黑暗體咧，佢全心積累，佢就係想你死，好簡單 ，OK？ 佢 gain power 咧，佢個力量係來自於你嘅自殘自毀性行為。OK， 咁佢会用啲乜嘢去攻击你呢？佢就系用你嘅创伤，你经历过嘅不如意事 ，OK， 包括你脑里面听到嗰啲，你咁废噶，你都唔死都冇用啦，咁样，跟住喺你个脑里面系咁 play 翻咧，你曾经经历过嘅，譬如边个女朋友又飞你啊，又话你穷啊，话你冇用啊，你阿妈又讲过啲乜啊，你老又讲啲乜嘢啊，由细到大都冇人中意你啊 ，OK。斷咗 replay 啲，咁當你依一啲嘅情緒 overwhelm 嘅時候咧，你會做啲乜嘢？你咪即係飲酒咯 ，OK？ 食煙咯，做啲麻醉自己嘅嘢咯。你見唔見到其實你跌落咗去佢嘅套路嗰度？佢就想你做依啲嘢，因為你做依啲嘢咧，佢而吸收能量。咁去到最終咧，就係你已經係完全咧喪失咗你嘅求生意志嘅。所以啲人點解會飲酒飲到死咧？賭毒品賭到死啦 ，OK？ 賭錢賭到傾家蕩產，問人借錢俾人斬啦 ，OK？ 佢就要將依一個黑暗體咧，就係、是、將你推向一個 懸崖， 冇錯，自毀嘅邊緣啊！而佢攻擊你嘅方法就係透過你經歷過嘅創傷事件，除非你係好 powerful， 即係你自己本身我哋叫做個 spiritual power， 你個靈性力量好強。就係、是、佢一 play 依個嘅時候咧，嗱幾個方法對峙佢嘅啫，對付佢就係、是、一嗰、那個念頭一產生嘅時候，你知道係黑暗底嘗試想攻擊你，你識得 defend 你自己 ，OK？ 首先係你有 power， 係 同埋第一唔係，首先係你知道， 你知道第一個 step 係你知道佢存在 ，OK？ 而再講深少少就係話咧，其實依一個黑暗底未必係你個人嘅，佢可以係 run in 個 family 嘅。所以點解你見到有啲家族咧，啲細譬如啲依一代嘅子孫咧，全部都好大鑊嘅，即係譬如話撞車嘅、吸毒嘅、俾人斬嘅，或者嗱，真人真事嚟嘅。之前咧，香港我唔記得邊間投資銀行 Morgan Stanley 嚟嘅邊間咧，有一個高層喺美國過嚟嘅 ，OK， Kissels 啊，個 last name Kissels，OK，、okay? 佢太太 Nancy Kissel 就殺咗佢老公。奶色殺人事件在陽明山莊，自己上網 search 翻 ，OK？ 點解我哋提依單嘢咧？就係、是、你以為貌似不相關，佢有個兄弟，係哥哥定係細佬，我唔記得，因為英文係 brother 啊嘛 ，OK？ 係同佢距離唔夠兩個月，都喺美國死咗，而個死法都係唔正常嘅，唔係壽終正寢嘅，係被殺定係自殺嘅，都係你諗下個父母嗰、那個。即係嗰個 shock 係幾大，家族性嘅黑暗體，佢越 grow 越大。OK， 譬如啲人話落降頭落落嗰個家族嗰度，令你個家族絕後。OK， 跟住令到你一代人咧，全部都有依個黑暗體嘅存在，係好 powerful 嘅。OK， 所以你講得啱㗎，就係、是、你第一個 step 你要知道佢存在先。係 啦，如果你根本都唔察覺存在，你唔會揾方法去解決啊嘛。你就係覺得啊，既然係咁發生咗，跟住就由佢啦，跟住直頭唔，或者好似你話齋咁，就算係家族嘅咧，啲人都唔察覺到呢個 pattern 嘅喎，係覺得哦，佢都係唔好彩，咁唔好彩，呢啲冇科學根據，然後又唔理咁樣咯。 樣嘢你好難揾其他人處理嘅，即係譬如你揾法師又好，或者你揾神父，唔係話佢哋冇能力處理，但你要明白，因為依個其實係 part of 你嚟嘅，你明唔明？ 佢唔係一個完全係一個 foreign entity。foreign entity 就係外間侵入去啊嘛。呢一個 dark body 其實係你自己身體裡面嘅，你自己產生嘅。你嘅光明面同你嘅黑暗面同時存在，所以你唔能夠嚇、啊、我淨係望住個光明面，我唔理個黑暗面。大部分人呢、這個黑暗面，呢、這個黑暗體咧，佢都係 lay dormant 嘅，即係佢都係潛伏嘅。Okay, 不出聲不聲的，但是當你有一個大的破敗的時候，譬如你突然間生意失敗，你突然間被女兒飛，你突然間離婚的話，他就來了，這個突然之間gain很多的 power， 因為你有很大的傷痛，你有很大的即係打擊啊嘛，咁佢突然之間gain咗好多 power， 佢醒翻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猛烈咁樣攻擊你咯。OK， 呢個時候你揾法師啊，成嗰啲，你問我咧，其實你係咪可以用一啲好慈悲嘅方法，例如 forgiveness 嗱，耶教文明講嘅寬恕係咪？佛家講嘅都有個懺悔咯。OK， 但你要知道你嘅對象唔係向佢求懺悔， 向自己， 係向自己。因為如果你喺你嗰個回憶上面原諒咗自己咧，佢點樣去重温回帶回帶回帶都傷害唔到你。正如你對你嘅黑暗體咧，其實幾個方法啦，即係第一就係你一定要知道佢存在先。咁同埋佢係永遠唔會消滅嘅，佢永遠跟住你嘅，係固有永有嘅。即係都係嗰句，如果你照鏡見到自己嘅話咧，佢就存在噶啦。記住呢樣嘢，佢而家依刻唔攻擊你，係因為你相對光明。咁你諗下，光明嘅背面就係黑暗，所以我就話佢一路只不過潛伏，唔係佢唔喺度。到你有大禍劫嘅嘢發生嘅時候咧，佢就不斷咁樣出嚟攻擊你，佢就想擁你去做啲自殘性嘅嘢，跟住你不斷咁樣 loop， 你發覺好得意嘅。你一有啲好傷痛嘅嘢嘅回憶啊，不斷咁樣諗翻轉頭，人哋話你冇用啊、廢柴啊，跟住佢點樣飛你啊，你點樣傷心，你就走去飲酒啊、食煙啦、懟嘢啦咁樣。跟住咧，你會覺得好過咗啲嘢，因為你點解會好過咗啲咧？你 give away power to 佢啊嘛，佢停止攻擊你啊嘛。 其實你 give 個 power to 佢。 Exactly， 佢製造咗個假想敵出嚟，跟住佢又製造自己成為個救世英雄，你又信咗佢，就將啲嘢俾曬佢咯。所以其實真係神又係鬼，鬼神又係佢，鬼又係佢。佢攻擊你，你俾力量佢，佢放過你。但到佢我嘅時候，佢再嚟攻擊過你咯。 其實我哋要承認同埋面對我哋嘅陰暗面，就好似你有個人喺度，有光就有影嘅啦，一定。 係。 咁幾時先冇影咧？咪就係熄曬燈，你唔想面對世界，你冚住自己嘅神，就100%都有影咯。 係啊，佢咪 take over 咗你。 係啦，佢就 take over。就係當你做咗一啲嘢 shame on 自己，然後你唔想面對，但你記住呢個都出於你唔想面對，而你想匿埋喎。咁你匿埋嘅時候，佢就100% take over 咗你㗎，你就冇㗎啦。同埋你話其實等於太陽同月亮啫嘛，佢哋兩個永遠係互相追逐嘅。佢一定有陰晴圓缺，但係佢哋可以互相去遮住對方，日食月食都存在。即係基本上呢個世界本身就係做出咗呢個規律俾大家係見到。但係你之前都話啦，就係點解我哋華人中國的神是沒有陰暗面，全部是聖人， 是， 所以變成我們會覺得我們的目標就是做到一個聖人的樣子，是無瑕疵絕對完美。其實人類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嘛，而他的完美性其實扎根於他的不完美。 流入聖經裡面呢都有很多相對陰暗的，但去到後期呢變成新約聖經的時候呢就變成光明了很多了，這樣 純光明， 是的。但是不是純光明的陰暗面的而且就會是被消失了呢？那被消失它掃了去哪裡呢？樣譬如其實亞當的原配不是夏娃來的，是另外一個太太來的。這個是接下來我們會說的，我們不是要攻擊任何人，但我覺得始終真相就是真相。你舊約聖經它真的存在的嘛，但你不能抹掉它的嘛。 很多個死海古卷已經找出來，是有很多不同的經文去作證。 但我們說回，就是說對於這個黑暗體呢，處理的方法第一就是你知道它存在，你知道它隨時會出來攻擊你。第二件事呢就是它最怕的是光嘛。OK， 咁你點樣面對嗰個光咧？就係你喺一個相對黑暗嘅環境，得一點光。OK， 所以點解咧？古印度我哋講 clear 咧，即係清理嘅方法裏面，包括望蠟燭咯。OK， 望蠟燭，而依個可以最普通嘅白色 IKEA 茶燭都得， 又或者是經過特別處理的蠟燭。嗱，唔緊要嘅，你哋想試嘅話咧，你即管試。譬如你一經歷咗失戀啊，你生意失敗啊，你瞓唔到覺咩都好，你唔好，你唔使信我，你即管試，你就揾最普通嘅一個白蠟燭 ，IKEA 嗰啲望，臨瞓嘅時候熄曬所有燈。剩翻嗰一點燭光，望佢15分鐘。 Fin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. Exactly， 依個係個重點 ，OK？ 但跟住你之後試下，因為我哋會落手落腳整蠟燭嘅，咁我哋會整嗰啲咧係特別針對麥輪嘅蠟燭嘅，亦都會有一啲係專門針對黑暗體嘅蠟燭 ，OK？ 咁我哋嗰個咧，連中間嗰條咧都係木嚟嘅 ，OK？ 跟住裡面會有晶石啊、寶石啊，會有唔同嘅香草啊、草本啊、精油啊。花精啊落去係專門針對脈輪嘅，咁即譬如舉例，我心輪弱嘅 ，OK， 我就用嗰個心輪嘅蠟燭，我就望住佢 ，OK。但如果你覺得你個黑暗體開始壯大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整個蠟燭係專門針對黑暗體嘅。除咗恐懼之外，別無恐懼。 同埋 佢冇嘢揸住。 係啊，其實都唔需要成日執著於咧，即我成日都話，點解依家咁多人咁？開心嘅激鬱或者直接有精神病，其實係因為我哋成日鼓吹咩正能量、正面思想。 係啊， 你一個人冇可能係完全靜嘅。我想講，即係你就算你話你睇科學好咩都好咧，你可唔可能有一個 charge 咧，一個 object 嘅 charge 係全部係正嘅 positive 嘅，或者有一個係全部係負嘅，佢唔會 hold 得耐嘅。到一個位佢 discharge 嘅，佢一定要 back to balance 嘅嘛，即係係咯，需要行嘅閃電啫嘛。因為大自然本身就要平衡，光和暗其實是要共存，而一起在這裡，其實有光一定有暗的，一定有要影出來過，而暗之中一定會最後又出一點光。不要想著真的跟自己，還有一些人經常說跟自己說正面一點，不要不開心，沒 有。我不是說 positive affirmation 沒用，它有它的用處。因為其實有些 scientific paper 咧係做過，就係話，譬如你一路咁樣講嗰啲正好正正能量嘅正能量嘅 ，OK affirmation 咧，你個大腦一路做住 MRI 咧，佢見到佢嘅變化嘅，的而且確。However，OK，、okay? 你唔可以忽略你個黑暗體嘅存在，因為你越忽略佢咧，佢越能夠喺冇危機嘅情況之下壯大嘛。 我反而覺得係太可能嗰一下係有嗰個正面效果。但係佢哋兩個一定是對等的嘛。 嗯、 你越呢度正的時候，其實你要 cover 嘅越多，所以你的 shadow 一定是越大的，冇問題㗎。你咪繼續正咯。但係呢個陰暗面一定會繼續大。 係啊。 但係咪就係啱嗰刻一出事嗰刻，你一瀨嘅咪最撲街，因為佢已經壯大到呢個程度咯。 係啊。 如果你係承認個陰暗面，可能你的波幅只係得咁細嘅啫。其實你唔會地來回地要有自反人間，你係咁嘅啫嘛。 嗯、 但係我要。是我哋唔好諗嗰啲，我哋諗正面嘅，係個波幅就係越大，一路擴大，咁你一跌落去咪瀨嘢咯。 咪就係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啫嘛，即係你唔能夠當佢死嘅，因為我之前我譬如我講抑鬱症咧，我咪講咗食嘅嘢嘅，譬如你食嘅肉裡面每日都食到好多消炎藥噶，佢殺曬你腸裡面嘅益菌，咁你唔夠益菌，你就生成唔到啲腦內傳導體，你可以係因為咁樣樣嘅原因物理原因而有抑鬱症嘅。但如果撇除物理原因以外的抑鬱症呢，就我剛才所說的黑暗體的壯大，但由於我在生同感受我不方便講這個版本、okay? 所以我現在留在能量場這個新節目到我講給大家聽，你要 aware 有這件事，這件事是脈輪測試都測不到的、okay? 但是為什麼我說我們幫人譬如做 consultation 的時候，我給很多板子給你填，因為你吃些什麼是牽涉到你的肉身層面而已。譬如 depression 可不可以是因為不夠腦內傳導體？可以，那醫生開藥給你，你藥到病除啦。為什麼沒有呢？哦，因為可能背後真的有積壓了的情緒沒釋放到，都是那句咯，物理來的嘛，這個能量是不會加減，只會轉移的嘛。個情緒入了一個身體裡面，你沒有釋放到，一路困在裡面，困到一個位置，你的身體輕機了 depression 咯。第三，能量層面，是不是你的微心輪真的钙化得很严重呢，或者能量很弱呢，怎样增强它呢、okay? 最后刚刚讲的黑暗体的灵性层面，之前一直讲不到的，因为不想得罪太多听众、啊、还有很多听众就是觉得即你讲这些东西都已经未必是他想听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之前都勒住讲的，现在我觉得我们做一件事是好的，我们将两个节目拆开了， 咁我哋下一次我哋會講埋咧，就係 Hecate。 嗯嗯。 OK， 微心輪去到能量層面咧，就係講微心輪嘅代表人物咧，係一個好黑暗嘅女神嚟嘅。其實 ，OK， 咁而佢其實唔係想害死你，只不過係佢嘅作風係咁樣樣。咁所以點解會解釋到有 depression 會想死？OK， 同埋點解你會係轉換跑道啊？你會可能辭咗份工啊？你會攤咗喺張牀度，咩都做唔到啊？反而你用嗰個角度咧去解釋到，你可以當佢神話咁聽冇所謂。